彩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平安好车主 APP 每月活动抽洗车加油优惠券，省钱，在线查保单查违章，一键办理赔，省力。洗车加油保养道路救援年检代办71项车服务更省心。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打4008-6-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4008-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接下来我们全新一周的音乐之旅开始了。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两个小时的直播节目中歌榜，欢迎大家准时光临。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大家通过这个 APP 来和我们一起互动啊。首先带来 Tia 袁娅维的新歌，这是为大型科幻 IP 中药之歌所演唱的叙事曲，叫做与光同在。遥远未来的空灵感与不断进行的电子节奏交织在一起，真的蛮魔幻的，听觉震撼。袁娅维。 Stars are blind, the sky is cold and deep inside, even heaven seems so far, so far away from here. When I see the sky, I can feel the dying light. Somebody will come back to me, bringing hope and light. Without that, you could be a 知名将永恒流传，光辉的荣耀。 未来，请抱阿泰，起头来，我们将永远伫立。 很厉害的一首歌，来自袁娅维的新歌，叫做《与光同在》，富有冲击力的电音节拍，带动歌曲一波又一波的推动啊。我们听到这里面有吟唱有合唱，中间部分还加入了希伯来语民歌欢乐曲的部分，让整首歌弥漫在太空歌剧般的这个科幻氛围当中啊。这个科幻 IP 中药之歌呢，设定在人类下一个千年的历史长河当中，会集合很多的科幻作者和创意团队来不断的完善这个故事。那接下来这一部呢，则是中国科幻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电影，而这首主题曲也像影片一样，带着情怀，带着真诚，带着科幻题材的宏大的想象力。2019年电影《流浪地球》的主题曲，刘欢所演唱的《带着地球去流浪》，此曲都是由刘欢本人完成。 冬令届时，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道松直，树木丛生，百草。 我们一起坐在海边看天，还以为那就是最最遥远，却不知道你就要去向哪里，更不知道你一去不还。 刘欢

变不移，就算是碰到回去，我也追到十七世纪，在风里，在雨里，你的雨伞吹翻过去，我绝对毫不犹豫，为你披上我的外衣。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四个字，坚持到底。我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回到一片狼藉。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境，四个字，坚持到底。我不管有多苦，我会全心全力爱你到底。在风里，在雨里，你的雨伞吹翻过去，我绝对毫不犹豫，为你披上我的外衣。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四个字，坚持到底。我如果没有你，生活回到一片狼藉。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境，四个字，坚持到底。我不管有多苦，我会全心全力爱你到底。当你看进我的眼里，我的心颤抖不已，说一句，感觉累了时候，让我抱紧。啊，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四个字，坚持到底。我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回到一片狼藉。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境，四个字，坚持到底。我不管有多苦，我会全心全力坚持到底。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歌榜，我们听到的是2002年的今天11月29号，阿杜第二张专辑《坚持到底》的主打歌曲，也是他的代表作，四个字，坚持到底。当时真的是大街小巷都在播这首歌啊！阿杜是2002年出道的，4月份首张专辑《天黑》大获成功，年底这是再接再厉的第二张专辑，同样获得成功。接下来是2013年的今天11月29号，田馥甄的第三张个人专辑《渺小》当中的一首歌哈，灵感来自于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在一颗小星星底下的诗句，表达出小个体与大环境、小瞬间与大时代之间的反差。你就不要想起我。 我的寂寞多久了还是美好，感觉全世界都在窃窃嘲笑，能有多骄傲，不堪一句好不好，一碰到你我就被撂倒，小心沉睡冰山后从容脱逃，你总是有办法轻易做掀起汹涌波涛，又闻到眼泪沸腾的味道。明明你也很爱我， 听到这首歌呢，是田馥甄八年前的今天所发表的专辑《渺小》当中的《你就不要想起我》。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接下来是本周 Top 40的黑马歌新歌上榜第九名，来自温岚的《不和解》，我们听一个片段啊，一会儿回来。 不愿泄露惨白，星光熠熠只是围观，看透了伪装，不肯好的伤，一想也不想陪你熬一夜风凉。人前假的笑，人后真的哭，没有人知道爱离开了你还迟迟不散场。你不跟昨天再见，不跟自己和解，坏了世界来的最后都要还你，也是有爱回顾，小心每段放不下的路，别错过爱你的一场领悟。你不懂男人，男人也不懂你，最搞笑的是谁真的懂谁啊。人前假的笑，人后真的哭，没有人知道离开了还迟迟不散场。你不敢昨天再见，不敢自己和解，世界来的最后都要还你，也是有爱回顾，小心每段放不下的路，别错过该你的一场。归宿是自己和别人都无关，你也是有爱回

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永远不会再重来。有一个男孩爱着那个女孩， 这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吧。1999年刘若英的后来呀、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所以有人感慨哈、初听不识曲中意啊，再听已是曲中人。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收听麒麟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接下来听一首新歌，这是热播的大型纪录片《紫禁城》的最终章第12集的主题曲，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 这江山我起笔，民族血脉有几万里，几世纪有百年里，龙的传人历经风雨，这荆棘中州地，譬如君子气节不移，九龙壁华山流离，历史从此衰落又崛起，这龙鳞越长青，铿锵落地又如水兵，一片林一寸心，故事飘摇我不忍听，年少里寻少情，飘扬独情难君子心，我清醒当爱饮，寒雪洋洋我下文明，经过去我落笔，东方描过了王都里，山水里泼墨抹去，指尖凌云落下孤寂，紫禁长山无门，多少沧桑铸造中华魂，我几闯文化山根，突破编剧去扭转乾坤，这龙犹如碎冰，一片林一寸心，一笑成疾让我坚信，将一宿的命运横着抬起再次复兴，有天地寻龙鳞，龙的血脉为人丛 王力宏的新歌叫做《天地龙鳞》，除了自己作曲之外呢，也邀请到了方文山再度合作，大气铿锵的歌词写出了强烈的民族荣耀感。方文山呢也表示，能够以歌词的方式来为紫禁城的600年记录下隆重的一笔，是一件非常让人兴奋的事情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的是 更早一点啊，大概五年前，热门影片《长城》的片尾曲，同样也是王力宏和方文山合作的一首作品。我们来听方文山填词，王力宏作曲，王力宏、谭维维一起来合作的《缘分一道桥》。 今时明月，半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是龙城飞将在，不教无马度阴山。 望眼千里乱葬岗， 的身份转变太快。 我们听到是2016年周杰伦的睡前故事专辑当中跟阿妹合作的不该，那这也是电视剧幻城的片头曲，也是方文山的词作。哇，我们这个一连听了三首方文山的作品哈、啊。好，那接下来继续来听对唱歌曲吧，安排两首中文歌手跟外国歌手之间的合作啊。首先呢是2003年对 The Moment 专辑当中呢，孙燕姿跟仓木麻衣合作的第二首歌曲叫做 Tonight I Feel Close To You。 Let's go. 孙燕姿曾满意的 Tonight I Feel Close To You。 在18年前那一年呢，他们之前还合作了一首歌曲叫做 My Story Your Song。 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如果有空呢，欢迎各位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接下来是2007年蔡依林跟 Kylie Minogue 合作的 In My Arms， 两位在不同音乐市场有着同样唱跳实力的歌手完成了这么一次难得的合作。 Here we go。第十位，刘德华又弹起心爱的土琵琶。 一首歌多忧愁。 第九位，温岚不和解。 你不跟昨天再见，不跟自己和解。 第八位，莫文蔚完美不完美。第七位，周慧酿月光。 你酿了月光，酿了过往。 第六位，包护尔茶草原三杯酒。 金的草原三杯酒。 第五位，孙燕姿匿名万岁。 匿名万岁，别人万岁。 第四名，张杰安忍。 就像脚下的路不断被摧毁。 第三位，李荣浩情人。第二位，张靓颖一生一次心一动。 愿我一世追逐，不染尘土，有情自嘲讽。 本周冠军曲，陈奕迅孤勇者。 骏马黑马

24位刘力扬失眠通知单。 只是你随手一行发送的文案，我的心泛起波澜，致命的好感。 23位文慧茹做你的太阳。 从今以后你的心。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音乐广播协作网中国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上海东方广播公司、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重庆电台音乐频道、湖北广播电视台楚天音乐广播、辽宁广播电视台文艺节目中心广播文艺部、深圳广播电台飞扬971、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岷江音乐、浙江音乐调频、云南音乐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吉林人民广播电台东北亚音乐广播、西安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南宁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厦门音乐广播、山西文艺广播、青岛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体育广播、郑州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镇江文艺广播、翡翠963、淄博人民广播电台926音乐广播、南京音乐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台州音乐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毛不易《爱情神话》。 微纷纷，清晨到黄昏。 新歌二号徐佳莹《以上皆非》。 是想赢得圈盘结束一夜。 新歌三号易烊千玺《四字歌》。 滴滴点亮自己。 新歌四号马条《边边》。 虽然痛看无知。 新歌五号摩登兄弟刘宇宁《千里江山》。 日月复相留，谁已腐朽。 新歌六号李斯丹妮冻结时间。新歌七号阿令尽情旋转。 城市最美的旋转。 新歌八号林峰别闹。 你可不可以别闹，明知道那是煎熬。 新歌九号孙子涵活神仙。 雨最精彩，我也不等个龙船。 新歌十号张延琪 Better Than You。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嘿，南北联盟神州共享。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全新一周的音乐之旅从现在开始。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北京欢迎大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新歌一号呢，带大家认识一个完全不认识的毛不易。他这一次呢来尝试动感吗？为同名电影所演唱的主题曲。新歌一号毛不易所演唱的《爱情神话》。 流过街头巷尾，那家店有排队，身影相随。哦，生活慢慢平淡琐碎，一度以为不再需要人。让我有安慰，逐渐学着重新和自己面对。 前学着重新和自己面对，回忆纷纷，清晨到黄昏，何不承认从未老的灵魂，命运都转，给你多少一分，夜路尽头总会有一扇门。故事纷纷，飞扬的星辰， 王不易这样动感的一面大家还习惯吗？电影《爱情神话》的同名主题曲也是本周中国榜 Top 40的第一首的推荐新歌，毛不易的《爱情神话》。接下来也是不同于歌手既定印象的歌曲，那么如果你认为徐佳莹的歌是暖而美的话，那么接下来这首歌里面找不到。刚刚听到的喘息声就为歌曲定下了基调，嗓音的运用和808 Bass 所制造出来的电子低音，加上徐佳莹被各种效果包裹的人声，共同演绎出关于毁坏、重组、重生的主题。以上皆非，新歌二号。 长短绝爱 带有实验性质，完全颠覆大家对以往徐佳莹的印象的一首歌曲，叫做《以上皆非》。 下毒死心无忌，灵魂窜出自卫出气，改头换面病里免疫，二十郎当来来唧唧，流浪夜望街头两臂，滴滴滴滴点亮自己，人质大雨你我注意，滴滴滴滴点亮自己，生活怎能纸上谈兵，滴滴滴滴点亮自己，戳破幻想只是内心，滴滴滴滴点亮自己，何必伪装悠闲的你，滴滴滴滴点亮自己， 四字滴滴 滴滴 四字弟弟，易烊千玺昨天过生日，满21岁，然后发表新歌《四字歌》，也是本周中国榜 Top 40的新歌3号，也绝对是一个不简单的歌曲啊，不是随随便便的那种口水歌啊。我们刚刚听了，这是有一种强烈情绪感的歌曲啊，满满的四字词组成了极其对仗工整的歌词。填词人叫做江湖神经啊，很多人在猜这个江湖神经其实就是易烊千玺本人啊，嬉笑怒骂出口成章，怎一个个性了得啊，让人想起了这个还有后朋克风格的音乐会，联想到窦唯的那首高级动物啊。除了高级动物之外呢，还有比如说徐良跟刘思涵合作的那年夏天我学会了在被子里抱紧自己，也是类似的风格。好，那接下来新歌四号前不久来做客中歌榜啊，加盟了 Sony Music 开始了全国的巡演，他就是马条，来听一下这首歌，献给爸爸妈妈的一首歌曲，叫做《边边》。 骆驼 草，吃着马腿条，回忆土地先尘白简单，过过天那是日头长，帮帮你行个边边墙，修的黄烧的皮脸红，一门望揉的眼花花，鸟儿叫怕是西来报，花儿笑烧个淡淡冰，虽然抬头看龙池，才送晚霞映月光，已经好 网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本周 Top 40的新歌四号是马条最新的专辑《塞外》当中献给父母的一首《边边》啊。之前呢，在做客中歌榜的时候呢，他也说过这个，当你爸爸妈妈是从重庆到克拉玛依之边，那这首歌的歌词就是记录了那个时候他们的生活哈。好了，接下来继续来推荐本周的打榜新歌，这是摩登兄弟刘宇宁为大型纪录片《紫禁城》所演唱的其中一集的主题曲，叫做《千里江山》，所唱到的就是故宫的馆藏国宝中国青山绿水画的作品啊，这是来自北宋的著名画家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 落地青山满如风，不忘骑行者一生，谁扛得住山和重，千里翩翩如画中，千少年写一怒马勇，凭海望峥嵘，敢舍命万里向奔涌， 一夜星波扁舟，心怀难收，日月不相留，千年一如旧，怎知我身已腐朽，收回心里愁，山川一如旧，很朝夕画不尽江山锦绣，我心已如旧，任岁月消瘦，但人间风雨不休，愿赠你不朽，我藏足身后，青山满如风，不忘记行者一生，谁扛得住山河重，千里翩翩如画中，千少年鲜衣怒马勇，凭爱望峥嵘，敢舍命万里江奔涌，一夜轻薄扁舟，心怀难收，日月不相留，千年一如旧，怎知我身已腐朽，收回心里愁，山川一横朝夕画不尽江山锦绣，我心已如旧，任岁月消瘦，但人间风雨不休，缘分你不朽，我藏足身后， 第二十位袁娅维《蝴蝶》Little Too Much。第十九位金莎用声音拥抱你。 世界多彷徨，天是否晴朗。 第十八位王铮亮因你而生。 我的坚强全部都是因你而生。 第十七位温岚掌心的温存。第十六位万物阿达瓦李淑贤 James Lonely Life。 第十五位阿四徐佳莹尽管如此还是。第十四位马条克拉玛依。第十三位陈立农不散。 第十二位高家峰，爱你爱到。第十一位张碧晨，两个人的冒险。 我跟你去冒险，划破了长夜。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我跟你去冒险，划破了长夜。你和我去冒险，黎明中闪现，不用再躲避，握紧我的手，前路安全。 陌生的旅店漂泊着在迷途，你和我一起背着梦，同样的脚步。多少人都在追逐记忆的温度，跌倒了痛的要哭，坚忍着不认输。 我跟 本周榜上歌曲，Top 40。 第三十位，汪苏泷，在惊涛骇浪里。 落在故事最后一页的结局。 第二十九位，许君，如果太阳落下。 你睡坐而过时，开心让世界成长。 第二十八位，叮当，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第二十七位，张靓颖，永生永爱。第二十六位，痛痒乐队，忘了吧。 他不知该如何表达这些话，该如何表达。 第25位谭维维《城》。 万里风光隔烟流凉，烽烟里我。 第24位刘力扬《失眠通知单》。 只是你随手一行发送的文案，我的心泛起波澜，致命的好感。 第23位文慧茹《做你的太阳》。第22位王菲如愿。 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 第21位付辛瑶，假如生活说着谎。 情愿让生活偷偷的对我说着谎。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只是你随手一行发送的文，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嘿，欢迎回来，继续锁定当地的这个频率，来收听麒麟在北京为各位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为大家带来的是本周中国榜 Top 40的推荐新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李斯丹妮的全新的 EP Alice 当中的一首慢版歌曲，叫做《冻结时间》。 李斯丹妮的一首歌曲《冻结时间》，本周中国榜 Top 40的新歌六号，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七号的新歌，来自阿玲啊，黄丽玲小姐呢，她也有四年没有发专辑了。尽管这些年她不断的有 OST 出现，但是呢，出专辑其实对于歌手来讲的话呢，是更加要排在重要位置的，因为专辑嘛，是更多是表达自己的音乐的情绪跟态度的东西啊。来听一下阿玲跟女儿对话产生的灵感带来的尽情旋转。 如何从眼里了解一个人有没有不安定的灵魂，如何从笑里决定一个人能不在下星辰，感情像一种迷幻，哪有标准的答案，就是剧情总会不停反转，故事再浪漫，任凭直觉讲了算，别问甜蜜保险是长是短，不如勇敢无处连声赞叹，尝试最美的旋转，别害怕云旋带来的茫然，从暧昧的开端带上惊喜编织的花环，却越单纯的眼神多璀璨。记得 难熬，朋友说他的不好，你却往反方向绕，拒绝疏导，拒绝打扰，不需要解药，自我检讨，自寻烦恼，庸人便自扰，城市里满是广告，所有假的真无聊，你骗自投罗网，逃也不想逃，你可不可以别闹，明知道那是煎熬，如果你觉得必要，去拥抱漫长的单调，你可不可以别闹，谁也不都是想了解才明白，没必要，反正热闹一场，燃烧了就好。感受不到，可你对自己开刀，麻药却往心里嚼，针线在谁手中都缝合不了，你可不可以别闹，明知道那是煎熬，如果你觉得必要，去拥抱漫长的单调，你可不可以别闹，谁也不都是想了解才明白，没必要，反正热闹一场，燃烧了就好。燃烧了就好，反正总有美梦不醒来就好。 我们听到这是林峰的全新普通话的 EP 忘我当中的主打歌曲，叫做别闹，本着中国榜 Top 40 的新歌八号，真的非常有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情歌的那个 style 啊。虽然林峰呢是知名的艺人、演员、歌手，但是他长期是深耕 TVB， 然后在香港待着，所以很少有机会在节目当中来播他的歌曲，所以对他的 vocal 哈、啊，他声音呢并不是特别熟悉啊。林峰啊，会唱歌啊，现在也把重心呢这个转移到内地啊，签约了华纳啊。最近他还有一部戏，大家在看，就是跟刘涛的《星辰大海》是吗？ 任那小康花黄，晚秋不夜天，如台风过境，炊烟已是云烟，若等三九寒天，鹅毛不言，睫毛成霜，红人容雪下多个清静，远山出新天，如空两一梦，世外皆是桃源，长无乱坠几间，孤岛堆满园，清风徐徐，落英未安，雨最精彩，我也不等雕龙船，花杯酒盏，我也不见山盘， 醉如仙。 本周中国榜打榜的第九号新歌是孙子涵的一首歌曲，叫做《活神仙》。接下来第十号最后一首新歌呢，是从 Rise 毕业单飞之后的来自重庆的小伙子张延奇，他最新的 EP Emoji 当中的一首 Better Than You。 某一天孤独着你在深渊，你却把阳光兑现带回我身边。 Anybody better than you？ 我每次看到重庆来的歌手就觉得非常的亲切，因为我从小在重庆长大啊。看到厦门的歌手呢也非常的亲切，因为厦门是我的第二故乡，可是厦门来的歌手好像比较少哈。刚才林峰算是半个厦门歌手哈，刚才是重庆的歌手张延奇的 Better Than You 啊。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北京，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结束曲，来听本的 Top 40 No. 3李荣浩翻唱 Beyond 的《情人》，再见。 盼望你没有为我又再度眼中淌泪，我不想留低你的心空虚， 别再让我像背负太深的罪，我的生而碎，你不必知罪。哦，你可知谁甘心归去？你与我之间有谁？ 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